喂 ，hello， 又翻嚟咧，啊，逢星期五晚嘅食紧糖大镬，等多啲啲，我翻中间先，系啊。逢星期五晚咧嘅历史启示录啊，有我永萧啊， 无头查理， 系啊，无头查理上集啊，因公事繁忙啊， 系啦， 就唔喺度一起做 live 啊， 去咗大西北啊， 系，真系惨，有时工作繁忙咧，都好好难去预料啦， 冇错。 嗱，咁嘅嗱，其实咧历史启示录咧，我哋最中意嘅地方咧就系、是、咧历史好源远流长， 冇错， 发生好多事啊，讲个 backdrop 先，今次我哋。将佢教咗黑色少少，啊，唔好下下都红滚滚咁样咧，咁大家睇得唔舒服。 系咯，眼睛咁样望落去，好似顺眼啲啊， 好啲啦，咁望落去咧，就感觉上咧就立体少少啦。之前红色咧，好多啲网友就话：，哇，你哋红色红滚滚咁样，搞到成个人好似黐咗落个地度咁样。 系， 系啦，咁我哋啱啱咁啱有两个就着翻黑色衫， 系咯， 变咗咧，变咗好似感觉上咧，好似成个感觉都好似好阴暗、好阴沉咁样。 咁历史系阴暗噶嘛？ 系啊，啊啱啱讲埋先啊。咁啊，历史上边咧源远流长咁多嘢讲咧，有时我同毛头都喺度谂，今日倾啲咩话题好咧？好多题材都可以讲。 系啦、啊，即系又要有啲启示性嘅。 系啦、 啊，系啦、啊，又有啲爆炸性嘅 ，又有少少恐怖系嘛？ 冇错。 嗱、啊，咁今集咧，我哋嘅内容咧叫做变态刑罚大检阅。大检阅点解叫大检阅咧？就系、是、讲一讲咧，由古至今好多啲，即系啲刑罚有啲 系啦，啲 好唔人道啦。 冇错，即系嗱，虽然话检阅啫，因为始终你大家都知啦，嗱，阅兵啊都唔系全个国家啲兵阅晒嘅，即系都抽啲出嚟阅嘅啫。所以我哋今次检阅咧，其实都系一部分嘅啫。 系啦，系啦，系啦。可能如果网友嘅反应好嘅话咧，我哋继续会做呢个话题。 系啊，喂，同埋欢迎咧，如果你哋有啲乜嘢。发现或者你觉得有啲乜嘢可以加呢第时可以再俾我哋讲嘅话呢欢迎随时可以啊话俾我哋听。 喺 YouTube 嗰度留一留言都 OK 嘅。 YouTube 下面有留言。 係啦好啊好啊好啊。喂咁我讲一讲啦今集啊事不宜迟啦。咁呢我哋通常第一次都会讲返啦啲刑罚嘅源远流长啦。咁我最鍾意讲中国嘅源远流长历史先啦。咁我讲一讲喂其实刑罚呢啲嘢呢变态刑罚呢其实自古已经有㗎喇。 係啊古今中外啊无论咩国家咩人种都有呢啲嘅嘢出现。 係啦咁我哋讲一讲啦中国古代啲咩刑罚呢夏商时期呢就有三大嘅好恐怖嘅刑罚嗰啲叫做酷刑㗎喎。 係啊。 咁我哋使唔使去个图先。 喂整个图俾大家睇先第一张图呢我哋。 六号系嘛 睇唔系六号。喂嗰个乜鬼啊。 系咪揽住支柱嗰个咧？ 揽碌柱嗰个系啊，揽碌柱嗰个。 六号图啦， 六号图系。 咁个六号图嚟睇下先。系啦，嗱呢个咧就叫做炮格。嗱呢个唔系读炮落嘅炮格系嘛？ 嗱呢个我以前读中国文学嗰位老师就教我哋读炮格嘅。 系系啦系啦，炮格咧嘅特色系乜嘢啊？毛头。 炮格特色咧就系非常之日常啊。 点日常化咧？ 嗱。大家每个人屋企咧，我相信都有个烫斗嘅。 嗯， 喂，你又知唔知原来烫斗都系因为呢个刑罚咧发明嘅？ 诶，咁得意，喂，翻翻嚟先。好，嗱，我睇张图咧就揽住碌嘢，揽住柱， 揽碌柱。 咁我谂好多变化嘅炮格系嘛？ 嗱，佢有几种变化嘅。咁最常见就系、是、好似揽柱啦，揽住棵树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咧，好似玩平衡木咁样。 系啦， 又系一碌咁样烧红晒嘅 铁 柱，喂，即系以前金属啦、嗯，可能嗰时青铜时代咁铜咧或者 系。 咁啊，里边咧就装咗水啊，或者装啲煤炭嘅嘢落去，咁啊烧红佢，咁然后咧就罚个人咧，如果平衡木嘅就要喺上面行， 滋咁样嗰啲 声，系啦，行啦，你行嘅时候你一定咧你痛噶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痛嘅话咧，咁你咪跌落去咯。哇！你唔行又死，行又死，啊、行咧就辣死， 系啦、 啊，唔行咧跌落去咧，下边咧就烧红晒嘅， 哦， 即系下边啲火喺度，即系 barbecue 啊， 嗰啲柴火咁样喺度啦， 冇错。 头先嗰个就系直情绑住个链咧，揽住碌嘢， 系啦， 咁一点火， 冇错啦。咁呢个咧后来啊就发明咗咧烫斗啦，就呢样嘢，即系其实烫斗系由呢个炮格之形咧演变而嚟嘅。 哦，即系后来就我见到古代啦，啲烫斗就摆啲炭入去啦， 冇错啦， 或者摆啲叫做 最早期系放滚水嘅啫， 系咩？放滚水啊， 即系煲滚啲水咧，倒落嗰个烫斗里边咧，然后咁样碌嚟碌去 嘅 啫。 即系碌嗰啲衫咁样嘅，或者衫 裤 咁 样衣物 咁样啦，系啦。嗱呢个就系夏商时期啊，仲有嘅，第二样嘢叫车裂。 车裂之形，哇！车裂之形咧，即系咧我哋俗语所讲。 嘅五马分尸啊， 系啊， 车裂。 但系嗰阵时咧就 第八号图啊，唔该， 系啦，系啦，系啦，车裂。嗰阵时用马车嘅，系啱想讲啦，用马车嘅，就唔同后来咧就用呢、這个 绑住啲马或者 嗱，其实车裂咧有几种形式再做嘅。 喂，你又讲讲 啊？系啊，第一种咧，佢车裂嘅话咧，佢系有两种说法，一种车裂咧就系讲佢绑住手脚啦，就掹啦，系第二种咧就唔系嘅，一种我听闻过咧就系、是、放个人喺度，架车碌过去嘅。 哦， 系两种都有人讲嘅，但系当中咧，好似而家嗰种咧，嗱，而家睇图咧，有个马车，绑住个人对脚， 系啦， 咁啊比较多啲嘅，咁好啦，咁五马分尸又同车裂有少少唔同喎， 有啲唔同嘅， 系啦，嗱，五马分尸咧，我哋阵间会喺第二节会详细讲嘅，不过咧，车裂咧就系通常就两边嘅啫， 因为即系裂开咪等人， 系啦， 裂 开。尽量将佢高速地将佢接， 系 掹开佢， 冇错，即系好似咧，喂，或者翻嚟，我哋望一望我哋其实最早期车裂咧，好似你咁讲咧，两架车啦，绑完两脚咧，即系就好似我哋食嘅竹筷子一， 哦，嗰啲木筷子啊， 冇错啦， 临夹你先， 系啦，就一模一样， 咁样掹开佢， 冇错，呢、這个就系车裂之型啦。 哇，真系都几咁， 系啊，所以以后大家可能食杯面或者用呢啲木筷子就 谂起呢样嘢， 系啦， 临食饭前都要谂谂啲历史上恐怖嘅嘢啊，记得荣少同埋毛头讲啲咁嘅话题。好啊，第三样嘢咧就系三大酷刑啦，佢嗰阵时夏商时期咧就叫做系咪叫做酷毒啊？呢、這个字读 系啊系啊， 唔系酷。哇，是一只學學个學 系啦系啦 系啦，學毒系咩嚟噶？冇头， 其实即系似毒酒咯， 即系俾啲毒嘢去， 俾毒嘢去食吓。喂，其实呢个咧系三大酷刑里边咧最人道噶啦， 系啊， 即系人道毁灭都系打毒针嘅啫嘛。 咁但系问题，佢所讲嘅學毒咧，我谂啲毒都 啲毒咧，当然 穿到烂都好辛苦 啊。冇错，即系佢系要你死嘅时候咧，感受嗰种痛苦啊。我哋而家人道毁灭或者即系譬如美国啊， 打毒针 即系不知不觉、安乐死嘅啫嘛。但系嗰啲唔系，嗰啲就临时就 啊，点嚟点去，点嚟点去咁样系嘛？ 冇错。 咁、其实咧，除咗夏商时期嘅三大酷刑之后咧，其实后来咧到咗接近秦朝嘅时候咧，即系叫做春秋时代咧、慢慢开始咧就有个叫做巨五刑噶咯。 哇！即系加多啲花样咯。 系啊，有冇巨五刑冇图啊？ 巨五刑， 好似有张好似成堆嘢嗰个。 成堆嘢啊！系咪呢度啊？ 系咪呢个巨五型咧？系 系廿六啊！ 我去咗廿六啊！阿波利达唔该， 系啦，多啊， 系嘛？系咪呢？系咪真系见啊？呢个 以为呢个唔系呢个来俊臣噶 喎！顶啊！唔搞错，搞错，快个头先，我太过快啦，我太过快，翻翻嚟先。咁啊，好，你继续睇住先啦。 唔紧要。 嗱，我话讲咯，咩个巨五型咧？嗱、那个巨字即系点解咧？企人边一个工具嘅巨字咧，就系、是、话全部 全部啊 区啊， 五脏俱全啊嘛， 系俱全系啦，因为读俱五型俱全。咁俱全嘅意思就话呢五种刑罚咧，通常系一个人入边全部都要做晒嘅，就唔系分开五种去做嘅。咁我就慢慢同大家听。 其实俱五型咧呢度都有几有几张图，我分开咗啊。 好啊。 嗱，三号图啦，一号图啦。 咁我一路讲啦。嗱，讲第一样嘢咧， 一二三都系俱五型。 一二三都系喎。嗱，好啦。嗱，我哋首先去第一样嘢先。哎呀，呢个斩呢个咧就 呢个后最后一拍啦。 最后一拍，翻翻嚟先。嗱，第一个咧嘅刑罚咧就系叫墨刑啊。 墨刑，喂，咩叫墨刑啊？ 墨刑咧， 即系搵啲墨油你块面。 系啦，墨刑或者整污糟佢啦，其实真真正正嘅意思咧，即系话刻啲字上去啊。 即系 好似人哋 即系纹身啦， 纹身系啊，系啦，纹身，即系话呢个系坏人嘅，可能写个坏字或者写个死丑。 以前好多个仇字刻喺度噶嘛，系啦，好彩我冇啦，俾人刻，即系我冇头。 系啊，咁啊，其实就重点就系要侮辱呢个人啦，首先系啦，咁令到佢觉得好 羞 耻啦，咁跟住就嚟。第二个咧就叫做异形啊！ 喂，异形啊，即系 alien 系咪啊？ 唔系 alien， 唔系 alien， 个异字咧就鼻字边鼻啊，一个鼻嗰个鼻，隔篱做个刀字嘅部首嘅。 喂，即系割鼻啦， 系啦，割鼻。点解要割鼻咧？就因为点解要整理块面咧？就等你咧个人。真系羞辱到你尽， 系啦！ 你啊刻完个字， 污糟咗啫，污糟咗个靓啊嘛， 唔当啊嘛，割埋个鼻，咁你咪得翻两个窿喺度咯， 系啦， 系咪？咁你已经喺度，即系叫做示众啦，有痛有示众啦。 最惨就系咧，你个鼻冇咗咧，你系仲唞到气，你系唔会死噶嘛？ 系啦，但系淋淋咯， 系啊， 系啦。咁第三个咧就叫做月形。月形咧唔系 月肝炎， 唔系个月字咧就系一个日月个月，隔篱做个刀字旁。即系话斩脚， 喂， 斩脚系啦，即系劈断你只脚，等你冇得喐， 系啦，冇得喐。跟住咧，第四个咧就系公营。 喂， 公营即系切啄啄，切啄啄， 连葵花宝典啦。 系啦，咁其实咧斩脚切啄啄之后咧，就已经嗰个人咧已经系可能已经不停咁失血噶啦。 其实可能有啲人咧真系未到第五型就已经挨唔住瓜噶咯。 系噶，冇错，呢、這个叫就叫做奴隶制嘅五型啦、嗯。第五个咧就去翻头先幅图啦。 系啦，头先幅啦。 系啦。 哇！呢、這个叫做就 呢个咧就叫做系腰斩嗱。其实咧有两个嘅，有人就话咧系腰斩， 嗯， 但亦有啲人咧就话咧佢个第五型咧就系大辟，即系斩头嘅杀型嘅， 系 啊两种都有传嘅。咁、嗯、另外咧有啲刑罚咧，佢话佢五型咧，佢五型啦，咁就有其中一种咧系叫做欧里根嘅。 喂，即系落地狱噶咯？ 系啊， 欧里根 系啊，佢就将嗰个咧，嗰、那个公刑就变咗欧里根嘅，等你费事嘈。系啦、啊，呢、哦、两种都有传闻嘅，但系咧呢几种嘅刑罚咧，其实对于同一个人施展咧，其实系一个好恐怖、好令人毛骨悚然嘅一个刑罚嚟嘅。好，翻嚟啊！ 喂，嗱，不如我相信咧、嗯，即系头先你所讲，即系其实可能区五刑里边有啲。嗯即系流传落嚟嗰个内容都唔系咁一样、嗯，但我相信其实可能以前咧、嗯，即系唔同嘅地方或者， 嗯、 即系你知好多诸侯国噶嘛、 嗯， 即系其实可能佢哋唔同嘅国家里边，即系都有唔同嘅流传啊，所以其实都可能系同时间并存噶。 系啦，冇错，好似咧头先我话割鼻嗰个咧，嗰、个刑罚啦，嗰、那个异刑啦，咁其实对于某啲国家嚟讲系好侮辱嘅、 嗯， 因为春秋时期咧，春秋战国时代咧，齐国咧。就对于个鼻哥嘅完整咧，就好考究嘅。 系 通常咧捉到啲齐人咧，你要摸佢咧、嗯、就割佢个鼻，佢就觉得好凄凉啦，比死更难受。 嗯， 系啦，所以就唔同嘅刑罚可能有啲转变啦。 嗰、那个咩墨刑嘅，如果而家换而家人，个个都好多人纹身都唔当一回事嘅分分钟啊。 咁但系以前咧，你纹咗落去嘅嘢，因为以前每一个人咧系可能讲紧个名誉地位比较紧要嘅，你俾人哋整嚿嘢喺度，系人都知道你 仲要洗唔甩咯。 系啊，仲。睇唔甩，你即以前冇嗰啲激光技术啦，打散佢冇啦，咁对于佢嚟讲个侮辱可能系好深层次啦，系啦，好啦，跟住继续啦，咁其实喺西周时代咧，除咗五刑之外咧，仲有佢成加到九刑嘅，九种刑罚， 九刑人格系咪啊？ 九刑九个刑罚，九个酷刑，好啦，咁我再 有啲乜嘢同大家讲讲， 系啊，再提供翻加多四样啦，咁一种咧叫赎刑。 喂，赎刑系咩？ 系啊，赎刑唔系赎刑，就系乜嘢咧？其实呢个就好温，我觉得好温和，就系、是、罚款嚟嘅，赎啊，即系赎金 哦，交赎款嘅数 系啦。咁仲有就鞭刑， 鞭刑喂，即系而家好多地方都仲有 嘅。系啊，咁但系鞭刑咧最得意嘅地方咧，佢分好多种嘅，佢分劈、扫、扎、抽、划、架、拉、截、摔、刺同埋撩。咁我都唔知嗰啲好似。武术嗰啲招式咁样，系啊，好多种花式嘅， 可能 又咁又咁又咁样，好多花式嘅花式变化嘅咁。 你学功夫嘅话咧，其实你譬如可能拳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格式系咪所谓？ 系啊， 即系佢可能用条鞭都有唔同嘅考究。 系啊，条鞭，因为其实可能佢哋成日。做呢啲酷刑咧，或者做呢啲咁嘅刑罚咧，做得多咧，佢哋就谂到啲花神出嚟啦。 同埋点样系最有效咁样去 令人最痛咧？系啊。 喂，其实呢个咧讲开，即系呢度稍微提一提啦。咁、嗯、即系其实唔止中国嘅，即系你谂下，大家都知道喺睇圣经都有鞭刑，嗯、耶稣都系俾人鞭打完先至去钉十字架嘅。 系啊，仲要带个嗰个 荆棘冠冕。 荆棘冠冕系啦，系啊。 喂，或者搜一个张廿二号图啊。 廿二号好。 系啦，嗱喺。当时呢个唔系耶稣，呢个彼得啊， 系彼得，系啊，都系俾人鞭紧嘅， 系啊，鞭紧，即系其实，喂，条鞭都几好用噶，即系我哋有用，吓西方都有用喎条鞭。 我谂殊途同归啦， 系啊， 咁样一个地方咧用嘅酷刑，我谂都大同小异啦， 系， 嗯，好，再冇头继续。 好，你讲埋嗰啲咩先 啦，系咯，好啊，咁跟住咧，头先讲完鞭刑咧，咁仲有第八样咧就系咧我哋嘅扑刑啊。 扑刑咧， 嗱扑刑咧就同鞭刑唔同嘅，扑刑咧其实真系打藤啊， 打藤哇， 藤同鞭又唔同啦，藤又硬啲喎，打落去。 喂，我谂起新加坡喎， 系咯，啲十六岁以下少女又唔知搞啲乜嘢嘢会打疼啊，系啊，即系大家都唔好制呢样嘢吓。好，跟住仲有第九样咧，就个流刑，就系放逐佢嘅啫。咁啊， 我谂呢个可能真系叫最好噶咯。 系啊，放逐佢唔理你。 系咯， 自生 即系我起码喺嗰度仲有生存空间啦。 系啦，跟住啲嗱，头先我就讲嗰四款咧，再加埋头先一开始讲嗰个拘捕刑咧，其实就叫做西周九刑，九种嘅刑罚啦。好啦，头先就讲晒上古嗰啲啦，咁我哋开始慢慢个历史演变咧，我哋向后褪啦，即系向一路 向越嚟越近啦， 越嚟越近啦，近代啦吓。好啦，咁如果你话咧喺历史上边咧，边个玩刑罚玩得比较厉害嘅人咧，我就一定会首推呢一个嘅。 系咪阿莱生啊？ 系啦，莱生啦，就系呢个阿唐代武则天嘅宠臣啊，系啊，得意嘅宠臣嘅酷吏啊，叫莱俊臣啊，有冇图？ 莱俊臣 有冇衰样睇啊？ 莱俊臣衰样，喂，廿五号图， 廿五号 系啦， 哇，呢个样都点啊，真系碌嘢嘅喂！ 佢嗰啲唔真係唔知咩嚟㗎喎。 真係碌嘢好勁喎。係啊。係啦。睇住佢個樣啊，又睇住佢一路講啊。咁佢最出名呢有個古仔呢就叫做咩 請君入 瓮。係啦，請君入瓮啦。 我哋而家即係話啦，即係我引你過嚟等你自己攋嘢中招啊。其實個古仔係點㗎，你可唔可以講下不如。 係啦，咁其實呢喺唐朝呢啊武則天嘅時代呢就好搞嘢嘅。佢哋好鍾意呢玩一個我哋叫做佢哋應該咁講啦，佢哋為官知道咧，最中意做一个动作叫督背脊。 哇！呢、這个我谂真系办公室嘅政治嚟嘅。 系啊，办公室政治嘅强化版。咁啊，莱生咧，佢就本身咧，佢自己就好多手下嘅、 嗯， 其中个手下咧叫周兴。咁啊，周兴咧本身对于阿莱生咧，阿莱俊臣咧都好恭敬嘅。咁、但系咧，阿周兴咧，本身都酷吏嚟噶嘛，佢都系跟得阿莱俊臣揾食噶啦。 佢成班都衰埋一堆噶啦。 系啦，咁啊，咁有一日，咁啊，阿周兴咧就请阿莱俊臣嚟食饭啦，嚟府邸度。大人，阿莱大人啊，请坐。咁好啦，咁跟住阿莱俊臣咧嚟到嘅时候咧，就阴嘴笑。 我哋睇睇廿四号图啊， 廿四号嚟。 睇下点样 系啦， 食饭食到啲咩咧？打边炉， 嗱佢就话咧，喂阿周兴，嗱如果啊你见到啲人啲犯人喺你面前又唔招供又唔成，你会点样对付佢啊？周兴， 哇咁啊，梗系我哋首先揾个大嘅缸。 阿周兴就话啦，揾个大嘅缸系啦，继续咧，继续系。 然后咧，我哋咧。加啲柴火啊，煲滚水， 系啦， 抌、 个人落去， 抌落去， 系啦，喺下边不停咁加热， 打边炉， 睇你招唔招，系啦，咁跟住阿罗俊臣就话：咦，呢条桥都几劲噶，咁有冇办法？即边咁打光噶？咁你边度搵？跟住阿周兴话：诶，来大人，我就有一个啦，推出嚟俾你望望，咁 即刻攞埋出嚟， 咁啊出嚟，跟住咧好啦，罗俊臣就话：啱啦，嗱。而家阿周兴，你咧就罪犯乜乜乜乜乜乜，你究竟招唔招供？咁啊，周话吓，唔系啊嘛，督背脊督到我嗰度。 嗱，呢啲俗语所谓捉虫入乜乜啊， 系啦，捉虫入口栏啊。咁跟住咧，就阿罗俊臣咧就真系将阿周兴咧就掟咗落嗰个瓮嗰度，嗰个咁大个缸咧个瓮啦，咁就加茶火加热啦。咁周兴就话：喂，救命啊！ 我乜都招啦， 系啦，我乜都招啦。咁其实个故事咧就系佢又系佢出个瓮出嚟，又系自己抌俾人抌落去就慢慢加热。 我哋文雅啲讲就叫做作法自毙， 系啊，作茧自绑啊， 作茧自绑，作法自毙， 系啦系啦。好，翻嚟先。好啦，咁啊，其实啊，酷刑专家咧，呢个阿莱俊臣咧，都好多嘅得意嘢做咗出嚟嘅，唔得意 乜嘢， 恐怖嘢 啦，恐怖。 先讲少少先啦，嗱，有一种咧，佢嗰种嗰、那个酷刑嘅工具咧，叫木头， 木头 唔系木头，系木头， 木头， 冒险嘅冒。 冒险 系啦， 点冒法？ 点冒法咧？就系将一个铁制嘅嘢啦，嗰个头罩咧就。拍咗落去个头入边嘅， 系 咁，但系呢个铁制嘅嘢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密封嘅，咁换句话嚟讲咧， 即系透唔到气， 夹咗落去之后透唔到气啦， 系 咁透唔到气咧，咁嗰个当然个犯人啦，俾人夹之前咧就一定绑手绑脚啲铁链噶啦，咁好啦，你话唉夹住唔俾佢透气都系窒息之刑啫，咁都系算残忍，不过最残忍嘅地方咧就一路慢慢讲落去就知啦。咁咧，當然你俾人夾住咗個頭啦，睇唔到佢之後咧，咁你咪周圍喺度碌嚟碌去， 掙扎 啦，掙扎嘅。好啦，最恐怖嘅地方咧就係佢會安排其他唔招供者 系啦， 就企就喺侧边度， 即系啲同党就围观， 系啦，就围观受刑者嗰种痛苦、嗰种挣扎， 嗯， 而喺嗰段时间咧，就会因为啲铁链同埋个头咧不停咁撞落地，就咚咚咚咚咚咚，加埋啲嘶叫声、 挣扎、 挣扎声， 加埋旁边人嗰种恐惧嗰种嗰啲声， 仲之后唔知道咁变咗咧，其实最阿莱俊臣最恐怖嘅地方咧，就系、是、令到个酷刑俾人哋嘅感受。 冇错， 令到嗰啲人咧，其他嗰啲犯人咧，就见到就真系脚软啦，濑尿啊！ 杀鸡儆猴 啊！系啦，所以呢一种咧，就要等到佢咧挣扎到死咗为止，咁其他人咧就 乜都招啦。喂，但系呢啲嘢咧，其实真系又好有，即系好有商榷之余地。 系， 我见到咁惊，我可能乱咁噏啲嘢出嚟嘅啫，乱咁招嘅啫。 所以嗰阵时候咧，嗰、那个咧，我哋督背脊佢哋嗰个文化啦，互相指责对方咧，就其实系真系斗快。好啦，嗱，其实今节就差唔多啦，我哋唔好做咁耐，次次都 好似我哋未讲晒第一节啲嘢嘅。 未讲晒，我哋嗱，我哋下一节咧，我哋继续讲翻第一节嘅即系延续啊。好，转头见。